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样咧就后嚟到到八十年代咧，就真系有人做咗呢个实验。咁到到而家都好多唔净止一班科学家噶啦，好多班科学家都做过类似嘅实验啊。但系得出嘅结果咧，即系如果你话爱因斯坦仲在生咧，就一定激死啦，监生激死啦，即系喺个棺材度都跳起啦，系嘛？就系话原来佢话嗰个结果系即系如果量子力学嗰个诠释系啱嘅话咧。呢、這個實驗嘅結果咧，係一定係有違常識嘅，有違直觀嘅。誒、結果個實驗就完全符合量子力学嘅詮釋，因為佢個結果係完全違反常識、違反直觀嘅。嚇、係無厘頭嘅，個實驗結果係無厘頭喎。咁即係證明愛因斯坦係錯嘅，即係話宇宙係無厘頭嘅。嗱、这个、呢個咧就好出名啊，但係即係呢個咧，即係今日做乜講啊？講三個鐘頭講唔完啦。咁但係咧，我就 周星馳有出戲咧，咩《西遊記》咧話。我一個人需要原因嘅咩？係咁不斷問，即係我一個人係咪需要原 因？哦，係啊，係啊， 使唔使研究嗰啲？ 啊，我一個人啱啊，啱啊，啱啊，唔係，亦都係咁講啦。嗱，呢個咧當然就牽涉到個進化嘅問題啦，嚇、呢個因果嘅問題啦。咁如果你係一個超浪漫嘅，即係你即係我哋係嘅取向咧，就梗係話係唔需要有原因㗎啦。即係你我一個人原來係因為咁 A B C D E F G 有份問卷，原來 tick 咗十條有八條係中嘅，所以我愛你啦、死得啦！咁仲浪唔浪漫啊？咁啊，梗係超唔浪漫啦，係嘛？即係我哋呢個就浪漫主義咧，就係叫做無因之果先叫浪漫啊嘛，有因就唔叫浪漫啦。你提呢個問題好有趣啊，即係好有意思嘅就係啦。其實浪漫嘅定義就係冇因由，有因由就唔浪漫啦。嚇啊！好啦，咁啊講翻呢個量子力學咧，我就呼籲大家上一上我個 Facebook。就抄翻，唔係都好遠啊，因為成日擺好多喺 Facebook 啦。抄翻大概兩個禮拜前啦，啊兩三個禮拜前咧，我係擺咗有一個 YouTube 嘅短片喺度，啊我好似係八分鐘定幾多分鐘嘅啫，但係我未見過有一個解釋咧係咁清楚嘅，就關於貝爾不等式，就關於咁。但係咧，其實你睇完之後咧，佢都只不過貝爾不等式就係話呢個宇宙一係你個結果咧，只能夠就係一個係。佢都唔係話違反因果咯，就一個就違反叫做locality， 就叫做 non-locality。咁 non-locality 呢樣嘢咧，其實又好根本喎。對於我嚟講，咩叫 locality 咧？就係、宇宙咧嘅空間入面咧，係確實咧係有劃分嘅，你唔能夠將佢撈大兜亂嘅。即係話咧，我如果喺 A 點，我就唔能夠同時喺 B 點，啱唔啱啊？同埋咧，我唔能夠喺 A 點嘅時期，而你又喺 A 點，系嘛？咁我哋點樣 merge 埋啊？即係我而家坐咗喺呢個位，但你又坐喺呢個位，梗唔係話坐喺我大髀啦，唉，唔好啦嚇。咁但係個問題即係完完全全佔同樣嘅空間喎，呢個冇可能。即係一個粒子，佢佔咗呢個空間，第二個粒子就唔能夠佔嗰個空間㗎啦。咁同埋呢個粒子如果喺 A 點，佢就唔能夠喺 B 點㗎啦。咁但係呢一個實驗咧，就好似就推翻咗呢個叫做 locality 一個最根本嘅空間嘅概念。咁就一係就接受 locality 係破產，一係就接受咩咧？就是、超光速，咁但系接受超光速咧，又一樣咁死，因為個問題你接受咗超光速咧，成個相對論咧就被推翻。咁但係相對論其實已經係好即係 well established 噶啦嘛，我哋好多嘢一定要靠相對論噶嘛，你點能夠話推翻相對論咧咁樣？咁所以咧就呢個貝爾不等式咧就引申咗好多呢啲難題。但係如果你話從因果律嘅角度嚟睇咧，咁就好多啲科學家佢都覺得其實都係同因果律無關，係嘛？啊，咁啊，但係亦都如果你翻翻到去再早啲嘅，即係薛定谔嘅貓啊，嗰、個 double slit experiment 啊咁樣咧，你某一程度上都可以係同個因果律有關。但係你唔使講到咁深，講一樣嘢。其實上個禮拜我哋有講啊，我哋離開咗麥之後有講嘅。阿 Jeffy 都為之愕然啊，聽到就係、是、放射性衰變。啊、因為放射性衰變咧，但係我覺得好有趣嘅、即係你唔好話我即係認叻啦，即係其實、即係反映到即係我對學問嘅態度同、即係一般人唔同咁解啫。其實大家我哋中學嘅時期，或者有啲可能預科先讀啦，以前預科先讀啦嚇，而家可能中學都讀啦，就係、有讀過所謂放射性衰變。譬如有二三五咁樣啦嚇，一個原即係放射性嘅原子啦嚇，一個元素啦最出名嘅，就佢、有半衰期嘅，即係話一嚿。有二三五咁樣咧，佢個半衰期係好長啊嚇，但我唔好理佢啦。就過咗一個半衰期咧，就係、有一半咧就一定會衰變咗，變咗第二種元素噶啦。咁但係再過第二個半衰期咧、 就剩翻嗰部分嘅一半咧，又衰变嘅啦，就如此类推啊嘛。第三个半衰期，第四个半衰期咁啊嘛。好啦，咁但系啊，我哋当时学咧，我都已经即系老师话俾我听，睇书又咁讲啦，就话呢一个咧系一个所谓叫做核反应， 嗯， 系嘛，系一个即系喺原子嘅层面以下嘅，仲要 subatomic 添啊嘅现象嚟嘅，佢系唔受任何嘅我哋所知嘅物理或者化学。 嗯 的影響而改變的，即是你沒辦法改變到它的半衰期的，啊， 還是 spontaneous 的， 沒錯了，它完全是自發性的，啊，即是你即跟剛才說的東西同一樣東西，就是我們不能夠令到它快一點，或者令到它慢一點，或者令到不衰變，啊，你不能夠令它不衰變的，是沒辦法的，好了，但是呢於是我哋就計嗰個咁樣嘅有條 formula 啦，即係嗰個叫做叫做咩啊？指數式嘅遞減啊 ，exponential decrease 啊，咁樣樣啦，計個 radioactivity 啊，或者攞個咩階格 counter 啊、蓋格計數器啊，咁睇下佢嗰個放射性係咪一路跌啊咁樣啦嚇。譬如如果我哋有核災難啊、福島啊咁樣啦，咁每一種嘅放射性元都有佢嘅半衰期啦，係嘛？咁你呢啲咁樣咧，於是就只係計數嘅啫。咁但係好多我諗讀物理學嘅人咧，佢覺得。哦，我知道咗嗰条数学方程式，我识得点样计数，我就已经叫做学咗放射性衰变啦。咩叫？咁我亦都知道，可能佢个反应咧，就系可能个原子核入面咧，就系一粒质子就变成可能呢个中子，唔系一粒中子啦，可能啊变成呢个质子电子吓，咁或者仲有个中微子咁诸如此类。咁你知道晒，咁就叫做知道晒。但系其实我觉得好早我已经咧，即系隐隐约约觉得唔通，我觉得好大镬。點解呢？其實嗰陣時我係好隱約嘅，我過事後好多年，我先至慢慢比較清晰化就話：喂，你而家係講緊違反因果律喎？ 點解咧？ 因為嗰粒放射性原子，幾時衰變？點解衰變？第一，幾時衰變係完全預測唔到嘅。而事實上，佢點解衰變呢？亦都係即係點解喺嗰時衰變啊？應該咁講啊？點解喺嗰時衰變呢？原來係冇解，冇解即係無因之果。 嗯， 其實呢個好大鑊嘅喎，即係嗰陣時我已經，但係點解我點解老師又唔覺有問題，同學又唔覺有問題嘅咧？因為佢覺得佢做到條佢 solve 到 equation 就叫做掌握到個知識啦嘛。但係對於我嚟講唔係喎，唔係 solve 咗 equation 就掌握知識喎。咁講真，其實我呢啲人係冇乜意思嘅，因為你 solve 到 equation 你就可以即係進行核子發電啊，你工程師都知就得啦。但係我哋呢啲係乞人憎啊嘛，我哋呢啲就中意啲冇用嘅知識啊嘛，即係我哋又唔憤氣啊嘛，就係我起咗個核電廠又點啫？但係我解釋唔到啊嘛。我解釋不到就係話，原來就係咁簡單嘅放射性衰變咧，佢牽涉到一個好深刻、好深刻嘅哲學上嘅難題，就係話，喂，使乜講得咁複雜啫？原來呢啲咁嘅放射性元素就係無因之果。咁按照哥本哈根嘅力學量子力學詮釋，佢會點回答呢個問題咧？佢就話：咁你係咪違反因果律？即係你起碼脱離咗因果律先啦，咁樣。但係佢話唔係，即係。他说我们只不过将这个一一对应的必然性因果关系呢化为一种统计性的或然性的因果关系。啊，所以说其实这个宇宙都是有因果的。因果律是仍然是运作的。但这个因果律就不是我们平时所想的一一对应的必然性因果。而是在大量的数量 的事物的一种宏观的一种统计性的或然性的 probabilistic causality， 我们叫做。 其实那十粒放射性元素可能他知道哪些衰变了他就不衰变 了。是啊，那才是奇怪啊，那才奇怪啊。 可能他们有意识呢。 没错啦，那这个呢当然就是 Thomas 可以写一本科幻小说了。科幻小说呢就其实那些呢其实他就是爱因斯坦咯。 唔系，人都有意识 噶 嘛。 佢爱因斯坦咧， 嘢呕出嚟。 嗱，冇错啦。其实佢就唔忿气，佢咪就系 hidden variable 咯。你而家就系、是、你就系完全系走紧爱因斯坦嗰条路啦。你话原来嗰啲原子系有意识嘅，或者根本嗰啲原子本身一个原子就系一个宇宙嚟嘅，但系佢宇宙之间大战嘅，佢哋有条条约嘅。你衰变咗我就唔衰变嘅，系嘛？你唔衰变事啊？咁我而家衰变先啦吓。你唔入厕所住我入先啦，咁样诸如此类啊。你唔冲凉住我冲先啦，咁所以咧，咁但系你呢个咪叫隐含数或者叫隐变量理论咯 ，hidden variable theory 咯， 系咩？ 直情系咯。你即系话你。 原來背後仲有啲解釋嘅， 即 係但係波爾啊，啊 Niels Bohr 咧，啊 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 咧就係話，你話仲有解釋咧，就係大錯特錯，就係冇解，冇解就係宇宙嘅 reality， 宇宙嘅 reality 就係冇解嘅，你就唔接受呢樣嘢。 人的思维惯性 是的，没错，包括爱因斯坦，包括爱因斯坦，你看叻到好似爱因斯坦咁，佢就不接受了，佢觉得冇道理嘅，即系揾到尘，点能够话冇解就是真理呢？原来冇解就是真理，喂，如果冇解真理，我哋仲使乜科学啫？但佢话唔系，佢话当然日常生活嗰啲梗系要有解啦，系边个系凶手，我哋梗系要揾出啦，系嘛？但系去到呢啲咁样嘅超微观嘅尺度啊，原来冇解就是个真相 ，the reality 就是冇解。嗯，啊，这个就很有趣了，就是这个去到，但其实他这么说，他所谓没解，他回到他就说，我们是有解，但是 probabilistic， 是或然性因果率，啊，这个呢就很有趣了。好了，那跟着下来呢，我们就又去回一个呢很有趣，就是关于这个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呢，我们就跳出来一点，啊，量子力学这些，就是比較前沿的東西，雖然是前沿，即是說真的，這個爭論都起碼大半個世紀了，因為由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起碼三十年代爭到現在。但另外有一個爭論的哲學性呢就更早的，又不用做量子力學的，其實是完全都是靠想的，靠估的，就是叫決定論和非決定論。他的意思就是說呢，這個宇宙呢，如果樣樣嘢都係有因就有果，有因又有果嘅，任何嘢都有佢嘅因嘅，咁就即係決定性嘅啦。即係每一樣嘢都有佢嘅前因，同埋後果啦。前因，但我哋有興趣嘅就前因。咁前因又有佢嘅前因。好啦，咁我哋叫 determinism， 即係宇宙嘅運作點解即係話未來係咁，就是，因為而家係咁。點解而家係咁？係因為過去係咁。點解過去係咁？係因為更過去係咁，係嘛 ？OK。但 indeterminism 咧，就係話即係非決定論咧，就話其實宇宙咧個運作咧，其實好多嘢咧就唔一定係 deterministic 嘅，即係你呢啲係我哋自己學你話齋係人類嘅一種習慣慣性思維，我哋就要求宇宙嚟去 fit 我哋呢個思維，但係宇宙咧其實佢想點就點嘅。是吧？因為你又要求宇宙來去符合我們的期望，宇宙當然威過我們啦，就是宇宙喜歡怎樣就怎樣，其實它是完全這個就是它的宇宙的本質，它是有這樣的能力，喜歡怎樣就怎樣，這個才是它的即是真相。但是呢就有一個 argument 很有趣的 Thomas，就是說如果我們說人有沒有自由意志，這個又是最深最深的問題，有沒有 free will，即是我們可不可以真的自己做一個抉擇一個主張的。但是呢從哲學或者你的邏輯角度來看，無論你是信 determinism，抑或你是信 indeterminism，其實 free will 都會消失， free will 都會破產的，即是說 free will 呢是一個 impossibility。 為什麼呢？因為如果你是信 determinism 的，即是說根本任何的東西都是之前的東西已經決定了，是吧？但之前的東西又是之前的決定，所以到這一刻來說，我做任何東西我都是因為被之前的東西所決定的嘛，所決定的話根本我是沒有 choice 的，我是改變不了的。 但是我們 這個叫 determinism 了， dynamics 的嘛， 是就是因為 你一個層次你一步一步決定下去嘛，所以 deterministic 就是注定論，就叫宿命論，樣東西都是注定的，是吧？ 我好像想過， 是的，很多人都會想過這些問題， 但是是錯的嘛。 但 indeterminism 呢仲死，indeterminism 即是根本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因果是一个假象，东西其实是没有所谓因果可言的，它喜欢怎样就怎样的，即是说我们认为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做一个抉择，这个都是一个虚妄的，都是一个误解来的。喂，但原来我们时间又到了，我们先唯休息一阵，回来再讨论这个问题。